到底是谁定的规则？一旦拥有，就要开始担心失落。越爱上你，越失去你，越留恋你，越抓不住你。还没有离开你，就开始想念你，觉得好像还没有开始好好爱你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

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。轻说声，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媚晴天。声声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。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。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红颜痴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 当年情，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，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诗篇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。像红日发放金钱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，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事。